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戏剧空间节目。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了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杨麻将》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接着欣赏这出话剧的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这出戏的导演呢是夏纯，仁义的著名老艺术家于世之和朱琳呢分别饰演剧中的角色魏乐和方西亚。好，下面呢请您接着欣赏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哎呀，我的天哪，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不过你也未免太神了吧。 哎呀，魏乐，我要一赢你就这么冲我嚷嚷，那咱们还不如不玩了呢。 怎么干个这个见鬼事啊。 哎呦，这能怨我吗？ 啊，是我不怨你，不怨你，这怨我自己，我明白，这都怨我自己，怨我自己不会打牌，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给我好好的听着。 魏乐，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走了。 啊，不行，赢了牌就走，没门 啊。要是有人跟你这么嚷嚷，你受得了吗？ 那，我告诉你，我尽量的不发火，我尽量的不发火。我尽量的不发火，不发火。我告诉你，方先生，你不要怪我脾气太坏。我跟你说，谁得了这样的牌，谁都受不了。我到了，来了一副好牌。 我的牌也挺好。 你的牌老好。 哎呀，喂了。你打牌呀、太较真了，玩儿玩嘛。 当谁要这个？ 我可不希望你在我面前中风。 我中风不中风那是我自己的事，你给我好好的打牌。那用不上，梅花五、梅花六、梅花七，哪张都行。哎呀，他妈臭大粪！ 我要活了！ 怎么我不信？臭大粪呐、真他妈的臭大粪呐、你瞧瞧我这把狗屎牌。 哎呦喂了， 第二局杨麻将又是方西亚赢了，为了生气了，气得把牌桌都掀翻了。可怜为了何必这么认真呢？第二天傍晚，威勒又来到老地方找方西亚，当然是赢牌心切了。 方西亚，方西， 也许在花园里呢吧。方西，那是你吧？ 什么事啊，威勒？ 我。